OK，好，那这样子呢，我们就可以看得出来，这是军队，他几啊？下课了，我还没上完就下课了。好，各位同学，钟响了，我们就先下课喽。哎，小明，老师有话跟你聊一聊。我说过回家作业以及考卷写完之后要怎样？ 有写有改有订正， 那你的字音字形100题，成语宝典阅读好周到，怎么都没有做到呢？ 我昨天在听不思长进。 哈？什么？ 我在听不思长进。 你也知道你脑袋不知长进啊？ 不是啦，我说我在听不思长进啦。 唉，演讲都太无聊了，到底要怎么办才好啊？ 来听不思长进吧。 我最爱听 podcast，不是长进啦。嗨，我是布西。 嗨，我是什么？ 吴霞。 我是吴霞。 欢迎大家收听布 斯 长进。好啦，是布斯无暇啦，因为呢，我们的仙杜斯现在人就是在韩国深造， 没错，被我篡位了。 而且呢，他那个什么，他刚才又捷运又坐过站了。 啊，他坐捷运坐过站、 而且坐过两次。对，他刚刚在 抛 他现实动态就说啊， 讨拍吗？ 对，我想应该是讨拍。 讨拍吧。 所以我们也不让他有这个机会可以讨拍啦，我们就马上欢迎我们的特别来宾无暇，欢迎。 大家好。我是吴霞， 就是你是我们的第二位特别来宾，还是其实你不想当特别来宾，你想当第二位主持人？ 没关系，我当特别来宾就 好。 好， 就 我还是不要喧宾夺主， 因为我们第一位特别来宾是黄同学， 对对对对对， 就是那个黄助理。 啊、没关系，我可以当第二位。 好，我们今天呢事不宜迟，就要马上进入我们的一个特别单元的活动啦。就是呢，因为大家也知道呢，布希就是最近在学校执教编嘛，一个实习的状况。 对。 然后我个人呢是有指导语文竞赛的部分，就是会发出一些很机车的声音，念一些你知道课文啊，一些文言文。 你可以示范一下吗？ 我待会就会就不能破梗， 好， 好 不好意思， 对，那我们呢这边 OK， 我们先进一下，之前大概是106年跟没有，我们是要进了106年跟107年的那个国语演讲的第一名的影片，大家先听一下哦。 我所憧憬的大学生活，在生活上希望我能透过打工培养独立性及抗压性。毕竟从小到大，我每一天都是住在家里。有爸爸妈妈帮我打理好三餐，买各式各样的衣服，我从来没有机会自己出去赚过钱。 是不是很好笑？他的那个声音， 我现在讲，你们没有看到画面，画面很像神经病。 对，大家就是去 YouTube 上面搜寻就可以，就是参加什么高中组国语竞赛这样子，大家就是可以很清楚的发现说，这到底是多荒谬的一个状态啊！ 国文界到底发生什么事？ 我也不晓得我们国文界发生什么事情，而且国文老师们还蛮乐在其中的，就是觉得说啊、哦，一定要。就是把学生指导的很好， 你要讲一下那个你们办公室发生那个正音班的故事。 好， 法国那个故事很好笑。 好，因为呢，就是我最近已经从行政实习回到那个入班了嘛，因为已经开学了，8月30号。所以听众朋友们都从我就是行政菜鸟，现在又变成了入班了，对， 媳妇熬成婆， 还没熬成婆啊，第一个礼拜而已，大概是 媳妇熬成老媳妇。 小媳妇这样子，小媳妇好。然后呢，那时候就是我们的主任，他之前就是出国玩嘛，然后后来回来，然后他从法国嘛，然后他们就说，哎，老大老大，你从法啊，他就说你去哪里玩啊？然后主任就会说，哦，我在巴黎，然后带着我的什么岳母还是什么的，带着妈妈， 他说 之类的， 他说我去法国玩。 他说我去法国玩，去法国巴黎，去法国玩。然后呢，然后国文老师就说：“哦，老大是法国吗？你去法国的哪里玩？硬要用法国。” 对，硬要。 然后呢，然后他就说：“哦，我在巴黎啊什么。”然后国文老师再追加，他就说是法国巴黎。 巴黎 啊、我想说，这什么意思？只有巴黎不是只有法国有吗？还有哪里有？上海吗？ 难道是台北那个巴黎吗？ 巴黎， 对， 他可能要确认是台北、 应该是 巴黎。 我误会他了。 好吧，然后这是第一个是法国的笑话，就是请各位那个黄同学们要记得是念法国，不是念法国哦。然后第二个案例呢，是在 哦，那个时候是暑假的时候，然后有两位国文老师要，有一位国文老师要出国，然后呢，他要去的是，他原本要去法国，但是好像是机票太贵，是买不到，因为那时候好像正巧遇到罢工的事情，所以他就是买不到机票还是什么的，他就决定要去日本。然后去日本的时候，然后他们说，哎，日本是不是有那个什么券，是关于交通的那个券？然后呢，另外国文老师说，对，那个某某老师，你一定要买那个乘车券，还是什么一日券这样子。因为其实券是正确的音，但是我相信各位听众朋友们一定不知道什么叫做券。 对，大部分都是卷。 对，大家都说哦，折价券啊，乘车卷，一日卷。但其实那个正确的发音是念券。所以国文老师就在那边聊，就是哎，所以是那个券吗？哦，我有上网订购那个乘车券。 订购。 对，那个购就是复原音都要非常清楚，就是哦呜这样子。然后呢，因为是在练那个国语演说比赛嘛。 嗯。 然后呢，那个学生的声音呢，其实也是标准的，然后也蛮适合参加演说比赛的。然后老师就说，嗯，同学，我觉得你的声音非常好听，字正腔圆的，很像主播。大家要猜猜看主播是什么吗？主播呢？好，我们请吴霞来回答，主播是什么？ 主播就是主播吗？ 没错，就是新闻的主播。但是呢，那个正确的发音是念主 播， 字声 播， 主播。 对。 然后我就。这是什么世界啊？这个世界被国文老师垄断了。 法国 乘车券，然后 订购， 然后字正腔圆， 一定要订购， 对，一定要购啊， 很适合当主播， 对，很适合当主播，所以就是一连串的，就是国文老师的疯狂事这样子。现在我们的第一个单元，演说比赛， 即兴演说比赛， 没错。什么叫做即兴演说比赛呢？就是回到刚才的话题， 嗯、 就是国文老师不是就要很认真参加语文竞赛吗？所以呢，我就跟吴霞呢就决定了、我们今天呢就是要守住挑战这个节目。 没错， 我们两个给彼此一个考题，但是、 可是这样不公平哎、欸，因为你是国语演说高手，但我就从来没有这个经验。 我觉得我出的题目还好，而且你可以试试看，应该我题目很简单，就是我们两个会各出一个题目，然后我们会有30秒的准备时间，30秒到的时候我们就要演说2分钟，但是其实教师组的演说是7分钟， 别闹，就是我宁愿去 高中组的演说是4分钟，而我们两个演说是2分钟，然后大概准备30秒这样子。 好。 然后我们现在还不知道彼此的题目，那我就先出个题目让吴霞就 是 先说。 是我先吗？ 你先 呢？我先出题目，你给你说好 不 好？不行，拜托我，你先。 好啊，好啊，我先。 不然我怕大家会转台。 嗯。 好。那我先说 咯。你要说什么题目？ 好，我说，我出给小聪明的题目是。 谁是小聪明、 我出给布斯题目是。 布 希。我这个布希的题目是我的性幻想对象。 等一下， 可是这题目是不会很难， 好难， 这是还好吗？ 好，我准备好了。 好，我30秒 吗？ 开始。 各位评判委员，各位参赛的伙伴，大家好，我是编号1号演说员。今天我所要演说的题目是，我的性幻想对象。我的性幻想对象。每个人生活在这个世界上都有贪吃撑三个欲望，不外乎梦，那叫什么名字啊？那个本我，弗洛伊德也曾提过本我、自我、超我的三个理论，而性即是本我一个自我 libido 欲望的展现。而我呢，我的性幻想对象就是，具有丰富内涵的人，具有丰富内涵的人。 谁呀？ 他的身材不要太高，也不要太矮，不要太胖，也不能太瘦，最好还有一个迷人的眼睛，一双迷人的眼睛，不是一个 迷人， 一双迷人的眼睛，一个斗大的鼻子，最好还有一个鲜口的嘴唇，以及一口。芳香的口气，不然口臭的话，我实在没有办法。而身材的部分，我希望不能太糟糕。而我不喜欢运动的人，因为运动起来给我的压力好大。 为什么？ 因为运动会逼我运动，而我喜欢阅读，我喜欢读书，喜欢看影集，喜欢窝在家。 而这就是我的性幻想对象。但是外面的刚才上述的都是外在的例子，我们人不能单看外在，要看内里。就像是曾子说的吾日三省吾身，我们每天都要反省我们自己，省思我们自己三次。而我的三次，第一次是在我刷牙的时候会问说，咦，我怎么这么美。第二次的时候会询问说，哎，我的性幻想对象到底在哪里。 屁呀、啊 是这样。第三次的时候呢？第三次的时候呢？ 我 只会 想三十秒。 好，第三次的时候只会询问我，这个真的是我性幻想对象的例子吗？因此，总和我性幻想对象的例子，首先身材要不错，身高要也 OK， 然后口气不能太差，然后也要有聪明，而且不能爱运动，这就是我的性幻想对象。最好该有的地方也要特别的，大。 结束。 你没有哔哔哔啊？ 哔哔哔。 这特别的大。以上哦，我说的大是心胸宽大啦。以上是我的朗读，谢谢各位评判委员，我们下次见。 超时超时。 没有，最后面那个不算的。 笑死，其实蛮棒的， 谢谢。 最后我们 每天吾日三省吾身。第一个是说我怎么这么美，第二个 是说什么呢？ 我的性幻想对象到底是谁？ 怎么还没有找到呢？好啦，那也可以请各位听众朋友思考一下自己的性幻想对象是怎么样，因为其实刚刚就是吴霞没有问我说，我真的没有想到，就是。我觉得这就是十二年国教最新的教学方式啊，议题是引导，我们引导，真的引导我们。 有人用这个烂议题吗？ 欸，学生说不定会就是学眼睛为之一亮啊， 很踊跃吗？ 对啊，那我的性幻想对象到底是什么这样子？因为比如说我这一课可能可以放在那个启军的记，就是他的那个爸爸喜欢姨娘的那个，在爸爸的性幻想对象是姨娘，或者是张爱玲的那个红蚊子跟那个白 红蚊子吗？是红雪吧？ 对，蚊子的那个一抹， 对 蚊子血，对对对对对。所以请各位听众朋友可以好好的反思一下自己的性幻想对象到底是什么。 我是李国毅。 有有有 ，Hello， 大家好。 那你要不要听 听 看？李国毅，你要不要跟大家分享一下李国毅？ 啊，没有，也还好，因为就是我高三的时候就很爱看那个 我的热年代， 然后我就觉得他很帅，然后就是一天到晚会幻想跟他，就是你知道发生一些什么事情，这样还好。 那你最激烈的事情发生到什么？ 你说跟李国毅吗？我那时候就小高三呐、啊，就还是一个你知道可爱的， 青春的，就可能就是摸小嘴唇就好了。 对，就是，哎，不是，我是说，就是一个小可爱的小女生 啊，一个小可爱的，一个可爱的小女生， 小女生，一个可爱的小女生这样啊，所以就是顶多到牵牵小手而已。 嗯，可是他身高不高哎、欸， 我 I don't care， 他很帅啊。 可是哦，好吧，好好好， 对啊，我不在意啊，我就是在意，你知道我现在男朋友才168。 不会，小刘应该不会听。 对啊，不会听啊，不会 听。你就这样空人讲他坏话。 对啊， 而且你知道我们节目有外国听众吗？ 有外国听众吗？ 因为我就是我背后可以看到那个背景分析，然后是有外国听众在听我们节目。我想说谁啊？ 对啊，怎么会有、啊？ 就是一个很荒谬的节目啊！而且我们节目聆听次数已经破百了。 真的吗？ 105还106？ 这么多人在听吗？ 这么多人在听， 压力好大哦！ 我压力很大、啊， 那我 刚 不能乱讲哎。 嗯，我想你不能乱讲，因为我们节目都是每一个礼拜的这个时间会播出、啊。 哦， 对。 哦，那我这个题目应该是蛮合理的，性幻想对象这个年纪应该都可以，这个时间段应该都可以。 可以可以，而且就是这个其实没有不健康啊，就是请大家好好思考一下。 啊、我觉得大家都得思考 了。胡适说过什么？ 胡适说过什么？ 要怎么收，先怎么栽。 哦。 哎，你想要什么？哎，那个你就先怎么收，好不好？你的性幻想对象，请各位同学好好的想一想哦。 哎，好紧张哦。 那接下来呢，就是轮到吴霞的时间啦。我想出的题目，没有题目超简单啊。你的题目很贱哎、欸，不是我题目，我的题目很好笑。我觉得跟你刚，我现在出给吴霞的题目是我的室友。 我的室友吗？ 我的室友。 等一下。不限什么时段的室友都可以吗？ 都可以，帮我用闹钟。 等一下， 我的室友。 好，啊、那 会太简单吗？ 不会，我可以讲你吗？因为你过去 不行啊，我的室友不行啊。你要讲我吗？这我很无聊哎、欸。哎、欸，百流会先跟大家讲一下，吴霞是我高大学的同学啊，以及室友这样子的一个关系哈。 哦，很好， 对， 我大概知道我讲什么。 也是我的挚友哦，各位同学，欢迎认识吴霞。 我多情长。 然后都会被我揍死，拿刀子威胁。 你不能冒着生命危险要亲你。 好，那我们现在第31分钟开始哦，就让吴霞。 我想要直接讲，我不想要准备。 那准备30秒好不好？ 好，准备30秒， 让吴霞同学啊，这边跟大家分享一下哦，吴霞可是编剧哦，哎，他拿过了成大中国文学系的2次的散文文学奖。得主哦， 其实有一次 嘛，一次吗？另外一次是舞台剧。哇，你看，身为一位才女，这样子的一个 才女，什么屁都想不到了， 她只会爱放屁呀、啊。啊，我们现在28秒了，好，我们现在好，让我们现在请。 我觉得我等一下随时就是不知道讲什么。 好， 我 先重新归零。 好， 好，接下来我们请二号同学请上台。 各位老师，各位比赛伙伴吗？大家好，我是二号参赛伙伴，我参赛委员， 参赛员 ，光这段可能要1分钟。我是二号参赛员吴霞，我今天要演说的题目是我的室友。人说有质有量有多文，然而我现在要介绍的这个室友就是3种结局。人的一生当中有许许多多的室友，大学以来我换过不少的室友，然而每一个都是女性，只有一个是生理男性。这就是我的大五室友陈以灿。他在他的家中有他的暗恋对象。 是暗恋我的对象。 暗恋他有一个我的另一个，其实我要讲的是一个关于室友的爱情故事。在那时候，陈以灿桃花运非常的旺，举凡他去路易莎也会有店员和他示爱。最可怕的是，不仅我暗恋他，我曾经亲自向他的母亲向日葵女士提亲，主动表示我爱他，可惜被打枪了。不过有一个勇士，他直接胜出，也是我的室友，这边就不方便透露了。由于他也是宇宙浩瀚银河系当中的一员，而我们的室友陈以灿，他又叫做陈满月，所以不行吗？哦，不好意思，那这段爱情故事大家就拭目以待，未来会有更多的发展。总而言之，我想说的是，我的室友是个非常具有魅力的人。好，谢谢各位评判委员，我说完了。我全部都急 可是我不得不说，你前面开头很精准，就是有质 有 量有 多 文来插入这个话题，而且他这个人是。就是你的那个室友是3个人都兼具， 真的是3个都有，对不对？ 对啊，我认识那个同学 啊，棒啊！你知道暗恋他的对象？ 我知道啊，我知道啊，而且他也跟我非常过，他在路易莎遇到的店员，他现在都不敢去那个路易莎，还是明天去一下。我明天好像会去，不是我同学，明天好像会去那边。就是我们的那个同学嘛，他会明天会去那边。 对，我们的共同朋友，对，我们是我们的共同朋友，也是挚友。 那有需要跟听众朋友分享一下路易莎吗？ 哦，你讲一下。 我忘记了， 那故事他讲了很久以前啊，因为他记忆比较好。 我记忆比较好，可是他好像是说路易莎店员一直看着我，是不是？ 哎，怎么是你？ 对，他一直看着 那个 我们那个同学这样子，对，我们的共同朋友。为什么啊？我真的忘记那时候同学说什么。类似、就 是哦、是什么？他会看着他讲话 啊！对对对，想起来了，哦，类似就是那个， 哦，对对对 对，我们另一个男性朋友会。 对，然后呢，那个反正就那一次，那个时候那个就是平常我们买饮料的时候，店员就可能就是哦付完钱，然后就走人，那赶快去做咖啡什么之类的。然后听我们那位同学就说，他那时候就是不论是在收钱的时候啊，然后跟他点菜的时候，就一直盯着他的眼睛看，很像我同学的眼睛也没有眼屎这样子，就一直看着他的眼睛。然后那个同学就想说，哎呀，也太可怕了吧， 为什么要这么？直勾勾的看， 对，然后连饮料好了之后也就说，哎、欸，那个就是先生，你的饮料好了，一直往我的眼，往那个，往那个我们的共同朋友的那个眼睛这样子看进去，然后我就后来就跟我朋友就后来跟我们这样分享，对他的那个他的那个什么绯闻真的很多哎、欸， 对，他非常多绯闻对象， 但都是所谓的烂桃花， 他职场也有遇到啊， 嗯，职场有遇到 很多暗恋他的人。 对， 包括我也是有喜欢过他一阵子的，真的啦，哎、欸，你不要笑啊，是真的啊。 我觉得各位 你要相信，可是我是真的很喜欢他。 我觉得各位听众朋友应该不会相信这一段， 我 相信 吗？ 这个有点虚构的小说， 因为我很常喜欢很多人啊，就包括什么李佳凯、啊， 哎、欸，对啊，李佳凯 也被我喜欢过啊。 他会来上节，他为什么还会来回来台湾？ 他必须得来啊！就下一个，我以后我在我之后的特别来宾应该就是他吧？ 应该是我妹吧？ 哦，是你妹吗？ 因为我中秋节会回家。 哦，好，那你妹之后就是她，我觉得。 我再排一下，应该是。 你节目这么红哎、欸， 对啊，我可以啦，她、一定得上。 国外的听众，谁啊？ 两个不知道。 到底是谁？ 他就是写境外。两个， 不知道是谁， 很神奇，我也不知道。如果是那个境外的，就是听众朋友啊，就是大家可以私讯我吗？就告诉我。 还是林萱萱呢？ 萱萱应该不会听吧。 一定啊，搞不好萱萱就在下面，就是我要听，立刻就回应啊。 萱萱又是我们另外一个好友，有可能呢、欸。 对啊，萱萱也是当来宾哎、欸，我觉得。 但是我觉得、 就是、你的声音可能都会听不见，就走拍一个。 太高了，他声音太高了，因为我们要什么高音收、低音入这样子， 对， 才是一个我们做广播的、那個。 太不舒服， 太大声了。说到。然后还有什么？为什么会特别提到？哦，我刚刚不是一开始说我们两个题目出的会很近吗？ 哦、为什么？为什么你会觉得、 这个？因为我就觉得你就在讲那个人啊。 没有啊，我那个题目就是因为我只是想让你用很认真的就是方式讲一个很下流的题目，所以我才出这个。任何的、这个、 还是你要再玩第二轮？ 好，我们再玩第二轮，其实蛮好玩的。 好，我们再玩第二轮。 那我想一下，那我想一下。 对哦，好， 那我们要想一下。 你想一下题目， 你还 是我先吗？ 你已经想出来了。 还是我们就是拿 你想出来， 我随便拿一个很无聊的课文，然后我们念用很奇怪的声音来念。 这样会好笑吗？ 没有，我觉得这样蛮无聊的。 对，我觉得还是要演 说。好，我们演说演说，还是演说比较演说比较妙。好，那我们这边呢，吴霞，你有想先送听众朋友什么歌吗？ 我们送那个傲娇，好不好？ 傲娇、 那個， 好，那我们就先听一首阿慧阿妹 阿慧是谁啊？ 他们菜市场的阿姨，先听一下张惠妹以及徐佳莹以及 艾怡良 所带来的《傲娇》，我们五分钟后见哦。 我爸觉得好就好，你管不着，房东是傲娇的一种记号，女巫不发威，你真当我病吗？红颜祸水算我头上就好，嫉妒是罪，无数都要守好，过度自卑属下就不用找，回家自己换身份别做半句偷笑， 我们听到的就是张惠妹、艾怡良以及徐佳莹带来的傲 娇。 不晓得大家身旁有没有出现过这种傲娇的人呢？ 就是你啊， 就是我吗？ 你啊，他每次都会假民主，他不还不傲娇吗？ 好啦，这边肯定各位听众朋友抱歉。那我们接下来就进入我们的 round two 啦。哦， 对， 我们先说，因为我们刚刚就是分享，我们总会比这两次嘛。嗯、如果就是觉得听众朋友觉得我们哪一位就是不惜还是吴霞讲得很好的话，就可以到我们的那个部落格留言，或者是私讯、IG 也是可以。 没错， 对我比较希望在部落格，因为部落格就是蛮冷清的。 不会有两位境外听众？ 没有，那对对对对对对对。哎，可是我们 Spotify 的订阅好像也 不 差哦，不 吗 好像 不俗吗？ 好像有六位， 才六。 哎，六位很多哎，你 Spotify 有订阅任何人吗？ 没有啊。 对啊，有一位订阅还是我抢走我家教学生手机然后按订阅， 实际上只有五位。 哎，我也很感谢那五位，我不知道是谁。对，好，那我就先讲一下我的题目，我们那个也是一样哦，就是我们会30秒的思考时间，然后演讲题、演讲长度是2分钟。好了，那我们就先公布一下我们的题目咯，我的题目就是呢。竹笋， 小声小声。 我的题目好，我的题 你很贱。 我的题目是竹，好了，就是可以是竹子。 我觉得竹笋好，没有我有很多可以。 竹笋哦， 对，我要直接公开那件事。我还没有认识那个共同朋友在我这里， 说不定还有听我节目。好，那我们计时30秒钟喽，30秒开始哦。 那我会更改一下人称，好。 3号参赛员请准备。3号参赛员请上台。 您好，各位同学，各位老师，各位评判委员，大家好，我是3号参赛选手吴霞。我今天要演说的题目是竹笋，竹笋。人说梅兰竹菊，竹子通常代表一个人的贞操，然而竹笋对于我而言却有特别的意义。这个呢，就从我的生活中的小故事开始说起。其实我跟我的一位挚友住在一起，他们家呢时常会有许多人进进出出，然而有一位女性，她非常的没有礼貌，看到我都不会打招呼，所以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就觉得气场不太合，就不甚喜欢他。然后我就跟我的朋友说，哎，我其实不是很喜欢那个女生。不料我这位挚友什么都没有回答我， 只和我说他是竹笋奶。他说他是 free nipple 的支持者，他都不穿内衣，不穿胸罩，因此他的胸部是竹笋形状的。所以我每次看到翠绿的竹笋，我都想到这位女生。我的演说到现在为止，到这里结束，谢谢大家。 我刚才憋笑， 我知道，我自己都憋不住。 为什么竹子跟贞操有关系？ 我不知道。 你说梅兰竹是四君子 吗？应该是四君子，我讲错了。我因为我心想要讲后面故事，前面就实在乱掰， 而且因为我们都是有受过作文比赛训练，我前面开头还是要开好。 对，我太坚持，可是其实实际上状况我已经很想要，就是我已经那个。一心非归心似箭， 一直想要讲竹笋的方法。所以那位那个竹笋奶，他真的是 free nipple 的 free nipple 的支持者。 听说他是 free， 因为 那冬天怎么办？冬天我们会穿毛衣，他就会， 他就会一颗凸在 小红豆， 可能会从毛线钻出来。 他喜欢性自主。 就我那朋友真的很莫名其妙哎，为什么要突然回答我这个啊？就前牛头不对马嘴，我明明就说他很讨厌，他就说他是 竹笋奶。等一下， 关我屁事！ 太好笑了啦，肚子好痛哦。 好了，我这个来了，我的题目跟你的类似，都是类更新。 好，那你的题目是什么？ 好，我要出题喽。 好，那你要计时30秒。 我用我妈表情。 好， 你妈。 笑死！好累啊。 哦，好，我的题目是生命中的太阳。30秒 已经开始。这题目很简单啊。 对，其实这题目蛮简单，我觉得我蛮仁慈，我只是想要看到他听到一些关键字的反应。大家会不会转台啊？这时候 不会， 没剩7秒，前面应该会留住一些听众吧。好，时间到。 接下来。我快写完了，好，我准备好了，我准备好了。 3、2、1。 各位平胖委员，各位参赛同学，大家好，我是编号4号演说员。今天我所要演说的题目是《生命中的太阳》。生命中的太阳。我们生活在这个浩瀚广袤的宇宙当中，我们都是一颗颗小小的尘埃，我们并不知道生活会往哪一个方向走去，但是我们心中，我们的眼里总有一颗闪烁噗噗的太阳，而我也是一位叫做没有这就是我们生命中的太阳。太阳总是象征着热心以及温暖的，但是我所要质疑的是，人热心温暖过了头，那到底该怎么办呢？有的时候我们人与人相处是有距离的，因为距离能产生美感，朦胧也能产生美感。就像是莫内的印象派，他的画风那时候流行的是野兽派，喜欢狂放不羁，用色大胆，鲜艳明亮，而具有丰富的生命力。但是莫内说浓艾勒巴那样是不正确的，莫内是法国人。他那时候就画了一幅画，是睡莲，是讲求太阳刚出现那个朦胧亮光，光一照射那样子的感觉，让画出一个非常清晰，但是却有温暖，却有平易近人的画风。因此我们生而为人，不需要太过的热心，不需要给别人制造太多的麻烦，就是刚刚好就好了。我们为人就是处于中庸的态度，就像是莫内的睡莲。这就是我认为生命中的太阳。我的演说就到此结束，谢谢各位听众。 你控时控得很好，而且你有扣回来。 我有扣回来啊，拜托，我是国文老师。 而且其实是蛮认真的一题。 你讲的蛮好的、 欸、我觉得你没有害到我。 对啊，我没害到 你，没害到我哎、 欸欸，你好临危不乱哦、喔！我以为听到这个题目就会就是 慌了手脚。 对啊，没想到。 嗯，我还甚至能够举出莫内这样子的印象派作家， 不像我那个竹笋那题目讲的没有深度。 不是，我想知道听众朋友听到竹笋之后会到底发生什么？ 竹笋真的很好笑。 那我你觉得听众朋友听得懂竹笋吗？ 可是我演说里面有讲到竹笋的典故啊，所以他们就懂 啊。有你有用典对不对？ 对，我有用典，我直接就是赤裸裸给大家知道，反正就也不会听我们的节目。 你甚至不是演说家， 对啊， 你甚至只是 分享一个 故事， 对 ，share story。 对，我只是用个很鸡掰的口气讲一个很稀松平常的故事。 对，这就是郭文老师的日常。他们以训练发出这样子的声音为乐， 对， 然后。训练学生们变成这样子讲话的方式， 对，我觉得莫名其妙。 通常这些学生长大后都会变成国文老师，然后再一代一代的训练下一个国文老师这样子。 对， 嗯，这就是以上是我们今天的节目啦，是不是很疯狂呢？ 对啊，很荒谬 哎、欸。可是我觉得这个节目蛮好的，就是下次如果听众的话，我可以就是让它成为我们固定的游戏。 对，我觉得这游戏蛮好玩。 来玩一题，玩一题。 好玩的。 既可以训练演说，又可以分享故事。 对， 好好好，那我觉得我们下次可以用演说，就是如果有下一位听众的，下一位那个来宾的话、嗯，我们可以用这个。那你要帮这个游戏取个名字吗？语文竞赛吗？会不会太普通？演说比赛？ 未来的国文， 对呀。国文培训官，高高高高，说实力。 国文演说培训班吗？ 演说培训班，好， 演说培训班， 我们以后就会有这个演说培训班。 对， 嗯，如果想要报名参赛的同学也是可以举手这样，你可以录音档。 在哪举手？ 哦，对哦， 看得到吗？ 他就一边听，然后在公车上 一 直举手， 然后没有人看得到他。 你也是可以给我们留言分享一下，你觉得我们今天作文讲的是怎么样啊？我们演说有什么地方需要加强的？ 对， 我觉得应该是没有啦。 对啊，通常而且我也不会看啊，看大家的意见。 嗯，这个部分呢，我会看啦，就是希望 对 听众朋友们也是可以给我们一些意见啦。 嗯， 那我们就谢谢乌虾今天来到我们节目喽。 耶！ 那你有什么话要跟我们听众朋友说的吗？ 就是希望大家继续支持这个节目。对，虽然只有六个订阅人数， 可是我们聆听次数到105位哦。 哦，105位了吗？那我希望我下次再来上这个节目的时候已经300位了。 这么多吗？ 太多了吗？ 300位好，我会努力，我会努力。 好，你努力好不好？ 我们这个节目已经做到了第。 我希望他可以入围金钟广播，就是广播类 金钟。广播金钟吗？好，我努力看看。我下次再穿插一些有知识丰富的那个 内涵。对，我认为对，不然 好吧。可是这样就无聊啦，因为大家喜欢听八卦。 就是你要看你要怎么，就是又有趣又 有知识性。 对啊， 好啦， 这是大挑战， 是个 big challenge。 Yeah, yeah, yeah。 哎，还是我们演说比赛就说演说英文什么 speak 吗？ 哇，英文也太难了吧？ 没有，我们就是我们这个活动级。竞赛叫做 speech competition。 OK OK， 对， 这可以 speech 哦，下次可以试试看英文呢。 我觉得我不行哎，我觉得可能要请李佳凯。 然后他用那个声音， 他就会很鸡掰，他就用正大的那个。对对对 ，I'm Ricky Lee. Today I want to share my story. 他一定会那边扭，他一定会，他会那边扭。 哎、欸，李佳凯会听呢。 哎、欸，我爱你啊，李佳 凯。好，就以上是我们节目喽。那吴霞今天在节目的最后还想带来什么歌曲呢？ 是我个人要唱还是就是点播？吓死我！ 点播， 好，大家是不是都听流行乐啊？还是我们就点蔡依林怪美的好 了？好，那我们今天就听蔡依林的怪美的作为我们节目的尾声喽。那我们下一次请各位听众们朋友就是要继续聆听我们节目，然后那个订阅也是可以按下去啦。 好， 好，那我们就到这边跟大家说声晚安喽。我们下次见，我是布希， 我是吴霞， 我们下次见。哎，没有，只有我下次见。 下次见。 然后如果想要收听那个仙杜斯的近况的话，我会密切跟他联络，因为他最近还没一个落脚，就是、他最近好像还蛮多一些你知道繁杂的事情。等他稍微那个安定之后，我们再跟仙杜斯联络喽。大家拜拜。这首歌是蔡依林的《怪美的》， 拜拜。 箱子里古拉子多余为难。没得错的字，还不来的必要。爱中所有不自信，我这个你的微信够大。想要获得，想要回应，寻找过程。 谁要做的、对的、说没的、扯的，若问我，我说我能。